《资治通鉴》卷第149，梁冀五，高祖武皇帝五。天监18年春正月甲申，以尚书左仆射袁昂为上令，右仆射王翦为左仆射，太子詹事徐勉为右仆射。丁亥，魏主下诏称太后临朝见疾，遂将半祭，以称诏以令宇内。辛卯，上赐南郊。为征西将军张仪之子仲宇上封事，求全削选阁，排异五人，不使遇清品。于是宣傍迎禄，立榜大相，刻其会籍，屠害其家。宜父子厌然，不以为意。二月庚午，羽林虎贲近1000人，相率至尚书省诟骂，求仲宇兄左民郎中使君，不获，以瓦石击省门，上下设据，莫敢进讨。遂持火掠道中新蒿，以瘴石为兵器，直造其地，夜移堂下，垂辱极易，焚其地舍。使君于远走，复还败贼，请其复命。贼就殴击，生投之火中，仲宇重伤走免，以仅有余息，再速而死，远近震骇。胡太后收言羽林虎贲凶强者8人斩之，其余不复穷至。以害大赦以安之，因令武官得依资入选，使者指魏之将乱矣。时官员既少，应选者多，吏部尚书李韶权助不行，大致怨皆，更以殿中尚书崔亮为吏部尚书。亮奏为革制，不问事之咸余，专以停解月日为断，臣治者皆称其能。亮生司空资义刘景安与亮书曰：殷周以相属共事，两汉由周郡建才，未尽殷循，又至中正，虽未尽美，应实收6-7，而朝廷共才，只求其文，不取其理，察孝廉，唯论章句，不及治道，立中正不考才性，空辨世性，取士之徒不博，杀太之礼未精，就主当权衡，以改章易调，如何反为停年格以限之？天下世子谁复修立名姓哉？亮复书曰：如所言，乃有深志，吾昨为此格，有由而然，古今不同，时宜虚意，喜子产著行书以救弊，书相击之以正法，何以如以古礼难权宜哉？洛阳令代人薛处上书言：黎元之命系于掌力，若以选曹为取年劳，不减能否？义君行宴，赐若冠鱼，直不呼名，一力足矣。属人而用，何谓权衡？书奏不报。后因请见，复奏，岂令王公贵臣见贤以补郡县，召公卿议之，事一勤。其后真琛等 季亮为吏部尚书，立其辩己，踵而行之。谓之选举诗人，字亮时也。初，燕燕郡太守高胡奔位，其子密为侍御史，做法徙怀朔镇，世居北边，遂习鲜卑之俗。密孙欢深沉有大志，家贫，执意在平城。妇人娄氏女见而奇之，遂嫁焉，使有马，得己镇为韩使，至洛阳，见张仪之死，还家，轻资以结客。或问其故，欢曰：素为相率焚大臣之地，朝廷惧其乱而不问，为政如此，是可知矣，财物岂可长守耶？欢与怀朔省事云中司马子如、秀容刘贵、中山贾显志、护曹使咸阳孙腾、外兵使怀朔侯景、御苑善无御景、广宁蔡俊特相友善，并以任侠雄于乡里。夏四月丁巳，大赦。五月戊戌，魏以任城王成为司徒，京兆王继为司空。魏累世强盛，东夷西域贡献不绝，又立护士以至南货，致是府库盈溢。胡太后常幸眷葬，命王公贫主从行者百余人，各自赴卷，趁力取之，少者不减百余匹。尚书令仪同三司李崇、张武、王荣赴卷过重，颠扑于地，崇伤腰，荣损足。太后夺其卷，使控出，时人笑之。荣，太洛之子也。侍中崔光只取两匹，太后怪其少，对曰：臣两手唯堪两匹。众皆愧之。时魏宗室全姓之臣敬为豪耻，高阳王雍富贵冠一国，公室元佑谋于禁院，童仆六千，妓女五百，出则一味色道路，归则歌吹连日夜，一时值钱数万。李崇复列于雍而性俭色，常谓人曰：高阳一时，敌我千日。河间王琛每欲与雍争富，骏马十余匹，皆以银为槽，窗户之上玉凤衔翎，金龙吐佩，常会诸王宴饮，酒器有水晶风、玛瑙碗、赤玉之，制作精巧，皆国中所无。又臣女月名马及诸奇宝，复引诸王历官府库金钱增布，不可生计。故谓张武王荣曰：不恨我不见石崇，恨石崇不见我。荣素以父自负，归而晚叹三日。京兆王继闻而省之，谓曰：卿之获财，既不减于彼，何谓愧献乃尔？荣曰：使为赋于我者独高阳耳，不亦富有何间？既曰：卿似袁术在淮南，不知世间富有刘备耳。荣乃笑而起。太后好佛，营建诸寺，无复穷矣。 令诸州各建五级浮屠，民力疲弊，诸王贵人、宦官羽林各建寺于洛阳，相高以壮丽。太后朔设斋会，施僧物动以万计，常赐左右无节，所费不资，而未尝施惠及民。府库渐虚，乃减削百官禄吏。仁成王承上表以为萧衍长续亏于之志，以及国家强盛，将士履历，早图混衣之功，毕年以来公司贫困，以节省服费以周急务。太后虽不能用，常忧礼之。魏自永平以来，迎明堂毕庸，义者多不过千人。有司复介以修寺及供他邑，十余年竟不能成。起部郎元子恭上书以为，费经国之物，资不及之费，以撤减诸邑，早图旧功，使祖宗有延佩之期，苍生有礼乐之赋，赵从之，然亦不能成也。魏人陈仲儒请依经房立准以调八音，有司节仲儒，经房律准仅虽有其器，晓之者显，仲儒所受何师，出何典籍。仲儒对言，性颇爱琴，有常读司马彪续汉书，见经房准述，成述秉然，遂结于思，钻研甚久，颇有所得。夫准者所以代律，取其分数，调教乐器，窃寻调声之理，宫商宜拙，徵羽宜清。若依公孙崇，只以十二律声，而云玄香为宫，清浊息足，为黄钟管最长，故以黄钟为宫，则往往相顺。若君之八音，犹须错采众音，配成其美。若以应钟为宫，蕤宾为止，则止浊而宫清，虽有其韵，不成音曲。若以钟吕为宫，则十二律中全无所取。今依经房书，钟吕为宫，乃以去灭为伤，止始为止，然后方韵。而崇乃以钟吕为宫，犹用临钟为止，何有可谐？但音声精微，始传简略。旧制准十三弦，引荐九尺，不言虚注以否，有一寸之内有万九千六百八十三分，微细难明。众如思曾考验，准当施注，但前却注中以约准分，则相生之韵以自应和。其中弦粗细，须与琴弓相类。施枕以调声，令与黄钟相合。中弦下一竖画六十律清浊之节，其余十二弦许施注如筝，即于中弦按进一周之声，度浊十二弦上。然后以相生之法，以次运行，取十二律之商指，商指既定，又依琴五调调声之法，以均乐器，然后错采众声以文饰之。若事有乖此，声则不合， 且遂人不失资而喜火，延寿不数修以变虑，故云知之者欲教而无从，心达者体知而无失，苟有一毫所得，皆观心报，岂必要经失寿然后为奇哉？尚书萧宝寅奏仲儒学不失寿，轻欲制作，不敢依许，是遂秦。为中卫东平王匡以论议硕为仁成王成所夺，愤恚，复置其故官，欲奏功成。成因奏匡罪状三十余条，廷尉处以死刑。秋八月己未，诏免死，削除官爵，以车骑将军侯刚带领中尉。三公郎中辛雄奏李匡，以为立奉三朝骨梗之计，朝野惧之，故高祖赐名曰匡。先帝既已容之于前，陛下亦宜宽之于后，若中贬处，恐度忠臣之口。未几，复除匡平州刺史，雄称之族孙也。九月庚寅朔，胡太后由松高癸巳还宫。太后从容卫兼中书舍人杨玉曰：亲因在外不趁人心，卿有闻慎勿讳隐。欲奏扬州刺史李崇五车载货，相州刺史杨军造银石器降领军原意。太后召义夫妻，弃而责之，亦由是怨欲。欲叔父叔妻武昌王和之妹也，和即一之从祖，叔族原是贫请别居，欲复春弃则不听，原是恨之。会瀛州民刘宣明谋反，事绝逃亡。亦使何及元氏诬告欲藏匿宣明，且云欲复定州刺史春，叔父华州刺史金，并送假账三百句，谋为不逞，以复构成之。遣御帐五百人夜为御宅收之，一无所获。太后问其状，欲具对为元氏所愿。太后解御复，楚河及元氏死刑，继而亦营救之，和直免官，元氏竟不作。冬十二月癸丑，为仁成文宣王成卒。庚申，为大赦。是岁，高沟离王云卒，世子安立。为以郎选不精，大加杀汰，为朱元绪、辛雄、杨深、袁子恭及范阳祖营等八人以裁用见留，余皆罢遣。深止之子也。普通元年春正月以亥朔，改元大赦。丙子，日有食之。己卯，以临川王弘为太尉、扬州刺史，金子光禄大夫王奋为尚书左仆射。奋宦之弟也。左军将军豫宁微伯冯道根卒。是日上春，辞二庙，即出宫，有司以闻。上问中书舍人朱毅曰：吉凶同日， 今可行乎？”对曰：“昔魏献公闻柳庄死，不是祭服而往，道根虽未为社稷之臣，亦有劳王室，吝之礼也。上即幸其宅，哭之甚痛。”高句丽世子安遣使入贡。二月癸丑，以安为宁东将军，高句丽王。遣使者姜法胜受安衣冠剑佩，为光州兵就海中直之，送洛阳。魏太傅侍中清河文献王义每封仪，胡太后逼而幸之，然素有才能，辅政多所匡益，好文学，礼敬世人，实望甚重。侍中领军将军袁毅在门下，兼总进兵，侍宠骄恣，志欲无极，亦美才之以法，亦由是怨之。魏将军仪同三司刘腾权倾内外，吏部西腾邑，奏用腾地为郡，人资乖悦，亦义而不奏，腾亦怨之。龙乡府长史宋维便之子也，亦见为通直郎，福薄无幸，亦许为以富贵。使告司染都尉韩文书父子谋作乱立义，亦作禁止，暗验无反状，得势，唯当反作。亦言于太后曰：“今诸为后有真反者，人莫敢告。”乃处为为昌平郡守。亦恐义终为己害，乃与刘腾密谋，使主持中黄门胡定自列云：“以霍定使独为主，若己得为帝，许定以富贵。”第十年十一，信之。秋七月丙子，太后在嘉福殿，未遇前殿，以奉帝遇显阳殿，腾壁涌向门，太后不得出，亦入，欲意于韩章殿后，以厉声不听亦入，亦曰：“汝欲反耶？”亦曰：“亦不反，正欲复反者耳。”命宗室及侄斋执意衣袂，将入韩章东省，使人防守之。腾称诏及公卿议，论议大逆，众贤未议，无敢议者。为仆射新太文贞公由诏抗言，以为不可，终不下属。议腾持公卿议入，俄而得可，夜中杀议。于是诈为太后诏，自称有疾，还政于地。有太后于北宫宣光殿，宫门昼夜长闭，内外断绝。唐自执管要，帝亦不得省见，才听撰实而已。太后服膳俱废，不免饥寒，乃叹曰：“养虎得势，我之未矣。”又使中常侍贾粲侍帝书，密令防查动旨，以遂与太师高阳王雍等同辅政。帝位义为一父，义与腾表里善权，义为外御，腾为内防，常执进省 共才行赏，正无巨细绝于二人，威震内外，百僚崇祭。朝野闻一死，莫不丧气。胡以为之离面者数百人，由赵奋意而卒。己卯，将淮海并邑。辛卯，魏主加元符，大赦，改元正光。为相州刺史中山文庄王熙英之子也，与弟几世黄门侍郎略、司徒祭酒纂，皆为和亲王义所后。文义死，起兵于邺，上表御诸元义、刘腾，纂王奔邺。后十日，长史柳元璋等率成人鼓噪而入，杀其左右，执西纂并诸子置于高楼。八月甲寅，元义遣尚书左丞卢仝就斩西于邺街，并其子弟。西好文学，有风义，名士多与之游。将死，与故知书曰：吾与弟俱蒙皇太后之谕，兄据大周，弟则入世，殷勤颜色，恩同慈母。今皇太后建废北宫，太傅清河王横受屠库，主上幼年独在前殿，君亲如此，无以自安，故率兵民欲见大义于天下，但智力浅短，玄见求职，上惭朝廷，下愧相知，本以名义甘心，不得不耳，留长岁首，复何言哉？凡百君子，各敬尔仪，为国为身，善叙名节。闻者怜之。昔守至洛阳，亲故莫敢视。前萧纪将军刁整独收其尸而藏之，整雍之孙也。卢仝喜异义，穷至西党羽，所己因内史杨玉赴邺，考训百日，乃得还任。亦以同为黄门侍郎。元略王邸故人河内司马史斌，史斌与略赴敌伐夜渡孟津，亦屯留立法光家，转依西河太守刁霜，逆之经年，使构略甚急，略惧，求送出境。霜曰：会有一死，所难遇者为知己死耳，远不以为虑。略故求南奔，霜乃使从子昌送略渡江，遂来奔，上封略为中山王。霜雍之族孙也。亦诬刁整送略，并其子弟收系之。御史王基等立位辩学，乃得免。甲子，侍中车骑将军永昌延侯为瑞卒，时上方崇世事，市民无不从封而靡。独瑞自以位居大臣，不欲与俗俯仰，所行略如平日。九月戊戌，魏以高阳王雍为丞相，总摄内外，与元义同决庶务。初，柔然驮汉可汗纳伏明敦之妻后吕灵氏，生伏拔可汗及阿那圭等六子。伏拔既立， 呼王其幼子祖会，求木不能得。有屋地万言祖会，今在天上，我能呼之。乃于大泽中使帐卧，似天神。祖会呼在帐中，自云横在天上。福拔大喜，好地万为圣女，那为可贺敦。地万既写左道，富有姿色，福拔敬而爱之，信用其言，干乱国政。如是积岁，祖会进长，遇其母曰：我常在地万家，未尝上天。上天者，地万教我也。其母俱以状告福拔。福拔曰：地万能前之未然，勿为谗也。继而地万惧，赠祖会于福拔而杀之。后吕灵氏遣其大臣巨烈等绞杀地万，福拔怒，欲诛巨烈等，会阿志罗入寇，福拔击之，兵败而还。后吕灵氏与大臣共杀福拔，立其弟阿那圭为可汗。阿那圭立十日，其族兄事发，率众数万击之。阿那圭战败，与其弟以居伐，轻骑奔魏。事发杀后吕灵氏及阿那圭二弟。为清河王一族，汝南王悦了无恨元义之意，以丧落酒后之，尽其思宁，以大喜。冬十月乙卯，以悦为侍中、太尉。悦就一子胆求以服丸，不时称旨，杖胆百下，击死。柔然可汗阿那圭将至魏，魏主使司空京兆王继、侍中崔光等相次迎之，赐烙甚厚。魏主引献阿那圭于显阳殿，引至宴，至阿那圭位于亲王之下。宴将罢，阿那圭直起立于座后，召引至御座前。阿那圭再拜言曰：臣以家难，卿来义阙，本国臣民皆已逃散，陛下恩隆天地，起兵送还本国，诛减叛逆，收集王散，臣当统帅移民，奉侍陛下。言不能尽，别有启臣。仍以启受中书舍人长景以闻，景爽之孙也。十一月己亥，魏立阿那圭为朔方公、如如王，赐以衣服、摇车，陆续一位，一如亲王。时魏方强盛，于洛水桥南御道东左四馆，道西立四里，有自江南来降者，处之金陵馆。三年之后，赐宅于归正里。自北夷降者，处燕然馆，赐宅归德里。自东夷降者，处扶桑馆，赐宅于木化里。自西夷降者，处燕姿馆，赐宅于木邑里。及阿那圭入朝，以燕然馆处之。阿那圭屡求返国，朝议一同不决。阿那圭以金百金录元义，遂听北归。十二月壬子，魏敕怀朔都督 减锐计二千，护送阿那归达境首，关机招纳。若比迎后，一次增薄车马礼见而返，如不容受，听还却停。其行装资浅，附尚书量计。心有未以京兆王继为司徒，未遣使者刘善明来聘，使复通好。二年春正月辛巳，上寺南郊，指孤独园与健康，以收养穷民。戊子，大赦，为南秦州堤反，为发禁郡兵万五千人，使怀朔镇将杨军将之，送柔然可汗阿那归返国。尚书左丞张普惠上书以为：如汝久为边患，今兹天降丧乱，荼毒其心，盖欲使之知有道之可乐，革面其首以奉大位也。陛下以安民供给，以悦服其心。阿那归束身归命，辅之可也，乃更先自劳扰，兴师交殿之内，投诸荒邑之外，就累世之情敌，自天王之仇虏，臣愚未见其可也。此乃边将贪窃一时之功，不思兵为凶器，亡者不得已而用之。况今汉汉方甚，胜此将善，乃以万五千人使杨军为将，欲定如如，干时而动，岂可计乎？托有颠覆之变，杨军之肉岂足食乎？宰府专好小名，不图安危大计，此微臣所以寒心者也。且阿那归之不还，复何信义？臣见不及义，文书所过，不敢不臣。阿那归辞于西堂，诏赐以军器、衣被、杂彩、粮畜，事事优厚，命侍中崔光等烙遣于外郭。阿那归之南奔也，其从父兄婆罗门率众数万入讨事发，破之。事发本地豆干，地豆干杀之，国人推婆罗门为米偶可设沟可汗。杨军表称柔然以立军长，恐未肯以杀兄之人交迎其地，轻往虚反，徒损国威，自非广加兵众，无以送其入北。二月，魏人使旧常奉使柔然者叠云巨人往御婆罗门，使迎阿那归。辛丑，上寺明堂。庚戌，魏使贾府军将军丙求讨南秦叛堤，为元义刘腾之忧胡太后也，又为将军西康生御其谋，亦以康生为府军大将军，河南尹，仍使之领左右。康生子南当娶侍中左卫将军侯刚女，刚子亦之妹夫也，亦以康生通音，深相委托，三人率多聚宿晋中，时获迭出，以南当为牵牛背身。康生性粗武，言气高下，亦稍淡之，陷于颜色，康生亦微惧不安。 甲午，魏主朝太后于西林园，文武侍坐，酒酣蝶舞。康生乃为立事舞，即折旋之际，每故事太后，举手倒足，嗔目颔首，为执杀之事。太后解其意而不敢言。日暮，太后欲协弟宿宣光殿。侯刚曰：“至尊已朝气，贫欲在南，何必留宿？”康生曰：“至尊陛下之儿，随陛下降东西，更复访谁？”群臣莫敢应。太后自起原地毕，下堂而去。康生大呼，唱万岁。帝前入阁，左右竞相排，阁不得避。康生夺南当牵牛刀，着直后袁思府，乃得定。帝即升宣光殿，左右侍臣俱立西阶下。康生成九世，将出处分，为一所职，锁于门下。光禄勋贾粲代太后曰：“事关怀恐不安，陛下宜亲安慰。”太后信之，是下殿，粲即伏地出东阜，前御显阳殿，避太后于宣光殿。至晚，亦不出，令侍中、黄门、仆射、尚书等十余人，就康生所训其事，处康生斩刑，难当绞刑，亦与刚并在内，矫诏决之。康生如奏，难当数死从流。难当哭辞赋，康生慷慨不悲，曰：“我不凡死，汝何哭也？”时已昏暗，有司取康生复视，斩之。上使典狱西坤与康生同执刀入内，亦作绞。南当以侯刚续，得留百余日，竟留安州。久之，亦使邢台卢仝就杀之，以刘腾为司空。八座九卿常淡造腾宅，参其颜色，然后赴省府，亦有终日不得见者。公司主请为事或多少，舟车之力，山泽之饶，所在却故，客播六镇，交通互市，遂入利息以巨万万计，逼夺邻舍以广其居，远近苦之。京兆王继自以父子权位太盛，故请以司徒让车骑大将军，一同三司崔光。下四月庚子，以继为太保，事中如故。继故辞，不许。人吟以崔光为司徒，事中祭酒著作如故。为叠云巨人至柔然，婆罗门书骄慢，无训必心，则巨人礼敬，巨人不屈。婆罗门乃遣大臣秋生头等将兵二千，随巨人迎阿那归。五月，巨人还阵，巨道其状，阿那归惧，不敢进，上表请还洛阳。辛巳，为南荆州刺史横书兴据所部来降。六月丁卯，益州刺史文僧明、边城太守田守德拥所部降魏， 皆蛮酋也。魏以僧明为西豫州刺史，守德为益州刺史。癸卯，晚演殿火，延烧后宫3000间。秋七月丁酉，以大将卿裴岁为信武将军，贾节督众军讨益州，破魏益州刺史封寿于潭公县，遂围其城，受请降，复取益州。魏以尚书左丞张普惠为行台，将兵救之，不及。以裴岁为豫州刺史，镇合肥。岁欲袭寿阳，因结寿阳民李瓜花等为内应，遂以乐兵为七日，恐未决之，先移扬州云。魏始于码头治戍，如闻复欲修白纳故城，若尔便相亲逼，此亦虚迎欧阳，设交境之备。今板足已及，唯听信还。扬州刺史长孙志谋于辽左，皆曰：此无修白纳之意，已以实报之。陆氏参军杨侃曰：白纳小城，本非行胜，遂好剿戍，今集兵遣移，恐有他意。至大悟曰：陆氏可即作仪报之。侃报仪曰：彼之转兵，想别有意，何谓妄构白纳？他人有心，愚蠢夺之，勿谓秦无人也。遂得宜，以为魏人已决，即散其兵。瓜花等以失期，遂相告发，伏诸者10余家。至官之子，侃波之子。初，高车王弥额突死，其众悉归燕达。后数年，燕达遣弥额突弟伊服率余众还国。伊服即柔然可汗婆罗门，大破之。婆罗门率10部落以凉州，请降于魏。柔然余众数万相率迎阿那归。阿那归表称：本国大乱，姓姓别居，迭相超略。当今北人胡妄待整，起依前恩，几臣精兵10000，宋臣弃北，抚定荒民。赵父中书门下博弈。凉州刺史袁帆以为：自国家都洛以来，如如高车，迭相吞噬，使则如如受首，继而高车被擒。今高车自奋于衰微之中，刻血仇耻，诚有种类繁多，终不能相灭。自二鲁交斗，边境无臣10年矣，此中国之利也。今如如两主相继归城，虽戎狄禽兽，终无唇顾之节，然存亡既绝，帝王本物，若弃而不受，则亏我大德；若纳而抚养，则损我资储；或全徙内地，则非执其情不愿，亦恐终为后患，流时是也。且如如尚存，则高车犹有内顾之忧，未暇亏于上国；若其全灭，则高车跋扈之势，岂亦可知？今如如虽乱，而部落尤众，处处其部，以望救主。 高车虽强，未能进府也。余谓如如二主，并宜存之。居阿那归于东，处婆罗门于西，分其降民，各有优属。阿那归所居，非所经见，不敢一夺。婆罗门请修西海故城以处之。西海在酒泉之北，去高车所居金山千余里，使北虏往来之充要，土地沃延，大宜耕稼，以遣役良将，配以兵仗，监护婆罗门，因令屯田，以省转输之劳。其北则临大器，野兽所惧，使如如涉猎，彼此相资，足以自固。外以辅如如之微弱，内亦防高车之叛援，此安边保塞之常计也。若婆罗门能收离聚散，复兴其国者，见令北转，喜渡流沙，则是我之外藩高车情敌，西北之余可以无虑。如其兼回反复，不过为波涛之寇，与我何损哉？朝议视之。九月，柔然可汗肆逆伐，以怀朔镇请兵，且迎阿那归。肆逆伐，阿那归之兄也。冬十月，鲁尚书事高阳王雍等奏，怀朔镇北突若西泉，原野平卧，请至阿那归于突若西泉，婆罗门于故西海郡，领各率部落收集离散。阿那归所居即在境外，以少优浅，婆罗门不得比之。其婆罗门未降以前，如如规划者，悉令州镇布送怀朔镇以赴阿那归，照从之。十一月癸丑，为侍中车骑大将军侯刚加仪同三司，为以东翼南秦堤皆反。庚辰，以秦州刺史河间王琛为邢台以讨之。琛是刘腾之士，贪暴无所畏忌，大为堤所败。中尉弹奏会赦，除名，寻父王爵。魏以安西将军袁洪超兼尚书邢台，亦敦煌安置柔然婆罗门。三年春正月庚子，以尚书令袁昂为中书监，吴郡太守王翦为尚书左仆射。辛亥，魏主耕吉田。魏宋云与会生，自洛阳西行四千里，至赤岭，乃出魏境，又西行，再击，至前罗国而还。二月，打洛阳，得佛经170部。高车王依服，遣使入贡于魏。下四月庚辰，魏以依服为镇西将军、西海郡公。高车王久之，依服与柔然战败，其弟越居杀依服自立。五月壬辰朔，日有食之，即癸巳，大赦。冬十一月甲午，领军将军始兴中武王旦卒。乙巳，魏主四元秋。初，魏世祖以玄始历进流，命更造新历，致仕。著作郎崔光 表取荡寇将军张龙祥等九家所上吏，后验得失，合为一吏，以人子为元，应谓之水德，命曰正光吏。丙午，出行正光吏，大赦。十二月已酉，魏以车骑大将军、尚书右仆射元钦为仪同三司，太保京兆王继为太傅，司徒崔光为太保。初，太子统之魏生也，上养临川王弘之子郑德为子。郑德少粗显，上即位，郑德亦望东宫，即太子统生，郑德还本，赐爵西封侯。郑德样样不满意，常蓄异谋。是岁，郑德自黄门侍郎为轻车将军，请之，王奔魏，自称废太子避祸而来。魏尚书左仆射萧宝寅上表曰：其有伯为天子，复作扬州，弃彼密亲，远投他国，不如杀之。由是魏人待之甚薄，郑德乃杀一小儿，称为吉子，远迎葬地，魏人不疑。明年，复自魏逃归，上弃而会之，复其封爵。柔然阿那归，求素为种，魏与之万旦。婆罗门率部落叛魏，王归宴搭。魏以平西府长史代人费穆兼尚书右丞西北道行台，将兵讨之，柔然遁去。穆谓诸将曰：戎狄之性，见敌即走，乘虚复出，若不使之破胆，终恐疲于奔命。乃简练经济，伏于山谷，以步兵之累者为外营。柔然果至，奋击，大破之。婆罗门为凉州军所擒，送洛阳。四年春正月辛卯，上祀南郊，大赦。丙午，祀明堂。二月乙亥，耕吉田。柔然大饥，阿那归率其众入魏境，表求赈济。己亥，魏以尚书左丞元福为行台尚书，持节抚育柔然。福谭之孙也。将行，表臣便宜，以为如汝久来强大，昔在代京常为重备，今天作大位，使彼自乱亡，其首请服，朝廷究其散亡，礼送令返。宜因此时善思远策，昔汉宣之事，呼喊款塞，汉前董忠、韩昌领边郡士马送出朔方，因留未住。有光武时亦使中郎将段斌至安吉院士，随单于所在参察动静，今宜略依旧事，借其贤弟，听其田牧，粗制官署，事相慰抚，严戒边兵，因令防查，使亲不至狡诈，疏不容反叛，罪策之德者也。魏人不从。柔然肆逆伐，入朝于魏。三月，魏司空刘腾卒。宦官魏腾义熙 众服者四十余人，崔蝶送葬者以白鼠，朝贵送葬者色鹿满也。夏四月，魏元福持白虎幡老阿那归于柔玄、怀荒二镇之间。阿那归众号30万，因有异志，遂居留福，再以温车，每集其众，作福东乡，称为邢台，甚加礼敬。引兵而南，所过飘掠，至平城，乃听福还。有司奏福辱命，抵罪。贾深未遣尚书令李崇、左仆射袁纂率计10万击柔然。阿那归闻之，驱良民2000，公司马牛羊数十万北遁。崇追至3000余里，不及而还。纂使凯曹参军于锦率计2000追柔然，至玉对原，前后17战，屡破之。锦终之从曾孙也，性深沉，有食量，涉猎经史。少时秉居田里，不求仕进，或劝之事，锦曰：“周郡之职，昔人所比，台鼎之位，须待时来。”纂闻其名而避之。后率轻骑出塞搀后，逐铁勒数千骑掩至，仅以众寡不敌，退避不免，乃散其众骑，使逆从伯之间，又遣人升山指挥，若部分军众者，铁勒望见，虽已有伏兵，自恃其众，进军逼紧。仅以长城骏马一子一瓜，铁勒所食，乃使二人各乘一马突阵而出。铁勒以为锦也，争逐之。锦率余军击其追击，铁勒遂走，锦因得入塞。李崇长史巨鹿为兰根说崇曰：“昔援边出至诸镇，地广人稀，或征发中原强宗子弟，或国之肺腑，既已爪牙。中年以来，有司号为辅护，一同饲养，官昏班迟，致失清流，而本来族类各居荣显，故沾彼此，理当愤怨，以改镇立州，分治郡县，凡是府户悉免为民，入仕次序依准其旧，文武兼用，威恩并施。此计若行，国家庶无北顾之虑矣。”崇谓之奏闻，事寝不报。初，元义既忧胡太后，常入职于魏主所居殿侧，趋近宁昧，帝尤是宠信之。亦出入晋中，横令勇士持兵以自先后，时出修于千秋门外，使木兰笋，使复心防守以备窃发，市民求见者遥对之而已。其使执政之时，矫情自恃，以千秦皆误，时事得失颇以关怀，既得志，遂自骄慢，嗜酒好色，贪吝饱秽，与夺任情，既刚坏乱。父京兆王继尤贪纵，与其妻子各受禄位，情主有私， 莫敢违者，乃至郡县小吏亦不得公选，幕首令长率皆贪污之人，由是百姓困穷，人人思乱。五位将军于景终止地也，谋废差，差处为怀荒镇将，即柔然入寇，镇民请粮，景不肯给，镇民不生愤，遂反执景杀之。未几，沃野镇民破六韩拔陵，聚众反杀镇将，改元真王，诸镇华夷之民往往响应。拔陵引兵南侵，遣别帅魏可孤为武川镇，又攻怀朔镇。金山贺拔杜拔及其三子允胜岳皆有才勇，怀朔镇将杨军擢杜拔为统军，三子为君主以拒之。为景明之初，世宗命患者白整为高祖及文昭高后凿二佛龛于龙门山，高阶百尺。永平中，刘腾复为世宗凿一龛。至世24年，凡用182000余工而未成。秋7月辛亥，魏诏现在朝官依令70和解者，可给本官半路以终其身。9月，魏诏侍中太尉汝南王岳入居门下，与丞相高阳王雍参决尚书奏事。冬10月庚午，以中书监中尉将军袁昂为尚书令，即本号开府仪同三司。为平恩文宣公崔光及笃，魏主亲抚侍之，拜其子立为齐州刺史，谓之彻月罢游跳。丁酉，光卒，帝吝哭之痛，未减长善。广宽和乐善，终日怡怡，未尝愤悔。于中原意用事，以光旧德，皆尊敬之。事多资爵，而不能救裴郭清河之死，时人比之张宇胡广。光且死，见都官尚书贾思伯为侍讲，弟从思伯守春秋。思伯虽贵，轻身下士，或问思伯曰：“公何以能不骄？”思伯曰：“衰至便骄，何尝之有？”当时以为哑谈。11月癸未朔，日有食之。贾臣尚书左仆射王简卒。梁初为阳京颍江湘梁益七州用钱，交广用金银，余州杂以古帛交易，尚乃铸五铢钱，肉好粥锅皆备，别住无肉锅者谓之女钱。民间私用女钱交易，禁之而不能，乃亦禁罢铜钱。12月戊午，始铸铁钱，为以汝南王岳为太保。